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哎呦，哎，对面这位，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请叫我贵宾犬。 发型就不要这个变成这样了啊，大家容易记错，以后见着你都不知道你是谁，叫贵宾。你好， 哦， 贵宾这边请。 那我还是挺那个贵的，姓贵是吗？ 是是是啊，希望大家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工作之后呢，现在有一些很珍贵的轻松和快乐的收获。 嗯， 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在状态是很多人的写照啊。 对，嗯，明天因为是调休的关系，又是一个需要上班的星期六，所以我们在音乐当中打起精神来。 这里是娱乐的综合台，恢复双人直播，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 那些残梦里就像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在长假之后的工作的一个感受，火车驶向云外，梦啊毁于九霄啊。 对， 是还没缓过神来。 哦，但是今天我们要说，今天就是一个星期五，大家会不会心情是会稍微好一些呢？ 不会，因为明天还要上班。 哎呀， 反正这个时候的节后综合症，你会觉得有点没精神啊，茶饭不思，所以怎么调节呢？ 要开方子了是吧？ 是开方子来。第一方 啊，多吃什么深色的蔬菜， 嗯， 调整我们的作息，早睡早起，适量运动。 对， 还有一点呢，就是估计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那就是节后工作强度不宜过大， 就还是歇着呗， 仅供参考。 反正专家表示啊，要听专家的啊。 节后短时间呢，不要开展太强度的工作， 嗯， 然后循序渐进啊，就稍微给自己的工作一点一点的加一点码啊， 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嘛， 对，就不要焦虑啊，嗯，所以这个建议我们觉得特别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好，既然这样的话呢，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就交给艾科了啊。 啊，是因为 循序渐进嘛。 好，那你就一趴只说一句话是吧？ 哎，好嘞。 那你是今天前面这一趴已经把今天两个小时的话都透支完了， 哎， 是吧？ 前面我们听到刺猬的歌，后面我们还会听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大家再见。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是不想上班的理由是吗？ 哎，可以有空来聊一聊， 嗯， 好不好？ 我看到小小的小发来信息，他说我还挺喜欢上班的，我特别喜欢我的工作。 你是和你老板在一块听节目吗？ 就 有这种可能性啊， 有的人可能就是特别享受自己的工作时间，比如说正儿八经上直播的时候，这两个小时我还是挺享受的。 哎，我和你一样， 对吧？上节目上直播之前的那个准备时间是挺枯燥的。 你看我和你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在上直播之前和上直播的时候都很快乐。 嗯 啊，对对，我在家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能上班啊？ 领导在听我们的节目吧？ 没有啊。如果你要说一个不想上班的理由， 嗯， 我现在会说的就是， 你说 上班的时间太短了， 哦， 好宝贵，嗯，这个好， 我竟无言以对。 你说今天又不是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干嘛呀？咱们 如果说让我说一个不想上班的理由， 嗯， 我可能回复的一句话就是，只能说一个吗？ 哎，应该大家会有很多想说的。哦，你要说我们同事，谁不在说谁？你看人戴毅， 嗯， 你看二姐， 嗯， 对吧？如果我让他说一个不想上班的理由，我怕身体不好， 哦， 对吧？ 我 怕身，对，我怕身体。不对，我怕身体太好 啊， 他是对吧？听说要上班，哎呦，这个太闲着啊，这个就是有放假的时候，这个生病，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他给出的一个比较官方的解释是，要上直播，持续上直播的时候，他的嗓音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就是因为休了一个假期之后，发现好像嗓子有点发炎， 哎，不适合放假啊。 对， 皮皮虾吃多了啊。所以呢，今天其实也迎来了一个节气啊，寒露啊。最近确实从饮食来讲的话，大家也要注意。 嗯， 第17个节气了，寒露时节逐渐要进入到深秋了。 对， 所谓霜叶红于二月花。 哎，嗯，又到了要去山里赏红叶的时候了。 对，最近可以泡点菊花茶润燥啊，看看菊花展什么的。 虽然说春捂秋冻，但是寒露之后呢，天气是由凉爽转为寒冷的，所以秋冻这个日子已经结束了。 嗯， 结束了，朋友们，防寒保暖是有助于我们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 对，所以你的一个老朋友回归了， 秋裤。 哎，应该都已经准备好了吧 ？Where's my 秋裤？ 穿上你的秋裤，去赴假面舞会吧。 来吧，快点来吧，人来多爱伴奏。 谁都别说话，两脚不踢踏，趁天还没亮，轻轻做梦。 这首歌叫，差点说叫很美味啊，不对，这个歌手叫很美味，叫假面舞会啊。这首歌今天的这个听感呢，我觉得差一点。 怎么啦？ 因为呢，就是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旁边的这位太冷静了。 我应该跳起来是不是？ 对，因为你知道，我就说这个短视频呢，可能会造就一首歌，可能会毁一首歌。 嗯， 造就一首歌会让你觉得这首歌好耳熟啊，耳熟能详。毁一首歌的时候，你听这首歌，你不觉得这是一首歌？ 嗯， 你觉得这是一支舞啊？就旁边好像就会有一个姑娘在这边舞动起来的感觉， 得跳起来。所以我算是今天听这首歌曲的另外一番体验感。 哎，是 不是过于冷静？ 哎，假面舞会，你就安静的坐在那就好了。 你看我们俩刷短视频的这个方式完全不一样，你打开全部都是别人跳舞的。 我可没有啊， 你刚 说 的呀， 是真的是一个比较火的 BGM 哦。 对，我刷的都是那个广场上面的这个啊，这个老大爷老大妈跳的那个舞啊。 我打开我的短视频刷出来都是，您有一个最新提示，您关注的好友又更新了自己的短视频，那就是思萌。 呵，您能不能把它调一个就是界面， 就是不感兴趣是吧？ 下次他就不会再出现了，好不好？好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不想上班的一个理由啊，有空可以跟我们聊聊啊，把微信给我们就好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测评的新歌，哎，好久不见的贾老板，Justin Bieber 最近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怎么样，好不好 ？Justice 这张专辑叫做它的完全版本 The Complete Edition， 一共包含了25首新歌，其中更是收录了3首全新未发布的新歌，Red Eye、Angel Speak、以及以他的妻子海莉命名的歌曲 Holly。 哎呦，哎呦，这个甜呐， 这个甜啊， 就是秀恩爱的这个。俗话说得好啊，情深不寿，但是你看人家这个就已经很久了， 宠妻的最高境界。 对，歌名很甜，歌词更甜，对吧？就直接把妻子的名字变成了歌名。 是他歌词当中还提到这么说呢，说无论如何只有你我，把你泡在蜜罐里，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双手为你奉上。 来，我们听听这个事儿， 齁不齁， 是不是能齁着你啊？到底好不好听，给几星，请你来测评一下啊！聊天室里面可以投票。 Feels the air, just know I'm mourning. When the waves start to crash, like the fear from the past, just remember that you're all I've ever wanted. So lay with me and let time just pass by, and don't let go. That's all I know. This life is crazy. Beyond an obsession, all of my attention, nothing could compare to you. What did I do right to hold you every night? It's beyond an obsession, all of my attention, nothing could compare to you. This life is crazy, but it led me to your love. If you call on me forever. 怎么样 ，hold 了没？ 要是不看歌词的话，可能感受不到那个甜腻的程度。 是因为你得这个对，不能是看图说话，听歌看着歌词，你才知道说他在里面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秀了哪些？是不是？ 对啊，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这种收听，或者说我自己听歌的习惯，我总觉得一首表白的歌应该是那种，就应该是一首慢歌。 嗯， 或者说，哎，按照我们就中国人听歌的习惯，如果你想表达一个爱意的话，基本上还会是那种。当你老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但是其实现在你看，他们的表达呢，可能也后面会加一些很不一样的编曲的方式， 就很青春洋溢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 就不用好像我特别的深情， 我 在里面其实有一些小小的甜点加在里面就好了。 是的，所以今天这首歌曲我给出个人的评价是3颗星， 评分不高啊，合着因为。合着不是给你表白啊，所以就评分不高，反正不是唱给我的。 删除的原因就是因为评分，就是因为这首歌不是给我们唱的。 哎，对， 那并不是 这个女生的这个心态，哎，我给4颗星。 好嘞， 还行吧。 嗯，还行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评判标准要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Justin Bieber 这首新歌《Halle》，你会给出几星好评的？联络我们记得找到 FM， 听天 FM，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 这绝对是属于假期综合症的患者， 应该循序渐进、 哎、 可是这个假期我持续在工作当中。 对，所以今天你应该不要走进直播间，就是在那个玻璃外边看着、哦、因为直播慢慢的这个在接近自己的工作。哎， 好了，汽车的两个轮转动的地球埋在两脚间，岁月划过，炊烟更叮咚为我歌声伴奏，转眼花花世界上像秋雨。 真别说啊，这个天气还是挺适合骑自行车的， 嗯， 对吧？趁着这个今天天气好，傍晚的时候迎着夕阳， 是 骑自行车，天儿也不是特别冷。过两天呢，天冷了，这个就感受的不一样。据说明天还要下雨，所以珍惜这个美好的傍晚，好不好？ 嗯，所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傅函的《自行车歌王》嗯，我现在听这首歌曲会有点唏嘘， 真假？ 就是你再介绍他的时候，不是说后海大鲨鱼， 嗯， 因为这些成员都已经渐行渐远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歌曲，比如说《人生浪费歌》， 嗯， 然后是送给他们以前的小伙伴儿， 是。 但是这首歌呢，就像是唱给那个自己的。 嗯， 就回眸一看说，哎，我自己还能坚持唱下去。 哎呀，不过人生啊，有的时候兜兜转转啊，你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虽然现在那是傅函一个人在发音乐啊，有可能将来有一天他会是不是这些 重组 啊， 也请回 改个名字，什么叫南锣鼓巷水煮鱼啊，是吧？后海大鲨鱼，南锣鼓巷水煮鱼。 喂，傅函，你听到了吗？ 啊，我们更喜欢了，好吧。 好吧，自行车歌王。听中间有一段的时候，我会感觉有点那个车的链子掉了的感觉，但是希望大家 等于掉了吗？ 就是擦那个擦啦擦啦那个声音。 好嘞，好嘞，就是用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吧，就是说生活当中失意不行吗？ 哎，需要你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吗？ 好嘞 啊，有人说不想上班，为什么呀？天冷了，哎，就想在家里面窝着被窝里面， 嗯 啊，然后呢？跟自己的猫咪为伴， 哎呦，嗯，就天冷的时候，你就特别特别，尤其每天早上早起的时候啊，你就尤为的觉得你的被窝离不开你。 你知道我以前在上海工作一个时间，那时候也养过猫嘛， 啊， 就养了一只猫。其实那个猫现在想想它挺惨的 啊，怎么了？ 因为天冷的时候，它被我拿过来捂脚，我特别喜欢把它塞到那个被窝最底下。 所以它传染上了病吗？脚气都有味儿了，是吗？ 你能不能不这样？咱们是一个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是一个品味在线的电台 ，OK？ 品味在线电台不能说这样。啊，那这样吧，就是，那你还喜欢喝猫屎咖啡吗？ 我前面的这一段，我们略过好不好？略过。 你不让我见， 啊， 就是 你就明显是没有到上班的状态。 对啊，你要让我逐渐就是进入到一个比较繁忙的过程。 再休整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聊不想上班的一个理由，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 好嘞， 微信给我们到974最王牌， 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线等待各位的评分。 嗯，来吧来吧，缓缓啊！听艾哥前面那两个段子呢，我们 有点冷。 哎，是希望把这个温度呢调高一点点啊。来听一首李健的歌啊，有时候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会忘记很多的世俗的纷繁啊，进入到一个音乐的空间和世界， 一切刚刚好。 有时候想想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对吧？虽然你休了几天的假啊，然后还需要工作，可是呢，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安好啊，想做的事情还有可能，梦想还有可能去实现啊，这就是最好的时候。 若不是因为你，那天怎会如此难忘？冬天里飘着雨，不觉寒冷心晴朗。你让我忘了我还有烦恼，我的心飞舞轻易的跳，分不清云雾缭绕，还是人家炊烟袅袅。你说一切刚刚好，草留恋情深，红的门绿的窗，眼看走来花中仙。感谢你给我的如此不同，你让我知道我为你心动。上桥山泉叮咚，雀鸟鸣叫，你说一切刚刚好。感谢你给我的如此不同，你让我知道我为你心动。沿途风景纵然好，好不过你的怀抱。你说说一切多美妙。

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啊，就是于这个假期综合症之后的这一天的下班的路上，尤其需要我们彼此之间的安慰，互相取暖的感觉啊。 有你相随这首歌曲又是很熟悉的一个旋律了。 是的， 所以希望坐在车厢里面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能够跟着一起合唱起来。 对，听这首歌感觉又要放假了。是在要开启一个假期的时候听这首歌，是有种要放飞的感觉，在路上的感觉。今天听这首歌呢，多了一些悲情色彩。 为什么？ 这个假期结束了，而且非常愉快的告诉大家啊，今年2021年的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都用完了 啊， 余额已经没有了。 元旦呢？ 于是我默默的打开了这个倒计时牌，距离2022年的元旦的倒计时现在还剩84天6个小时25分钟33秒。而且这个是倒计时了，你知道吗？你看倒计时29秒28秒。 哎，我觉得这个就还挺扎心的，大家不妨把这个页面关掉，然后也把刚才我们说的这段话忘记，然后不要忘了你们还有一个年假可以休。 年假？ 年假？ 什么叫年假？它长什么样？ 没休过是吧？ 闻所未闻啊、 哦！ 哎，没有，我们是觉得很多时候要提前去筹划。如果你的工作很繁忙的话，你要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期，哪怕不一定真的去休年假， 对， 是呢，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呢，可以有一个休整的契机， 对 吧？ 还好，你现在掐指一算的话，10月8号今天是，对吧？还有2个月的时间，你又可以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就是1月1号。 哎，这个还用掐指一算吗？想想都知道，好吗？ 也还好，还好，心里能承受得了。 掐指一算啊，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又是今天啊。 因为这个刚才有朋友说不想上班的理由啊，一个理由就是想看电影，因为刚刚过去的国庆的长假呢，长津湖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嗯， 这已经30多亿了，34.89亿元。 对， 嗯， 成功挺进了中国电影票房的总榜前八位。 对， 更是打破了16项影史记录，成为又一部现象级的电影。 对， 而在豆瓣上呢， 对对， 这部电影也获得了7.6的评分。 哎，别看它的评分，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挺不错的。说实话，尤其是男生，或者你家里面有男孩儿， 嗯 啊，倒也不能说强烈推荐，看年龄啊，因为毕竟战争是残酷的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热血的，而且呢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的电影。 嗯， 对。然后呢，长津湖的票房还会继续攀升，我觉得基本上突破40亿，没什么悬念了。 是。 然后像吴京啊，这个好几部电影都参与了，《我和我的父辈》现在票房也不错，10.67亿， 含金量吗？ 哎，对对对对， 含金量十足，就是吴京的那个京 啊。是，这么说还真是。另外，长津湖还有一位主演就是易烊千玺。今天有一部全新的作品杀青了，就是文牧野执导，宁浩来监制的，他来主演的电影叫《奇迹》。 对，这部电影呢是横跨了夏秋两个季节艰辛拍摄的，即将和大家来见面。文牧野就是前几年现象级的影片《我不是药神》的导演，而且《药神》还是他的处女作，所以这部《奇迹》就会备受期待，也成为说很多，作为文牧野导演的一众粉丝的一份礼物吧。 嗯。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推荐电影的时候呢，其实也想想啊，这看电影这个事儿还真是需要时间。 嗯， 假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如果没有假期的话呢，不妨可以自己啊，找一个相对空闲的夜晚去看一场夜场的电影。这个真的是很久都没有试过了。 对，因为涉及到这两个大流量的影片呢，它其中会，我们要是多做介绍的话，会牵扯到一个路透的嫌疑，有剧透的嫌疑，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先只做推荐。 好不好看，大家自己去看哦。 好。 其实这首歌要稍微预告一下啊，就是稍后我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策划，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家知道呢，现在入秋了嘛，所以天黑的越来越早了。 嗯， 我现在看，应该那个天色呢，慢慢慢慢的就暗下去了， 天色较晚的感觉。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收听，尤其到了17:46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放送了。 对对对，我们今天来一点音乐里面的仪式感，好不好？ 好。 to wanna keep inside, just be together, laugh and cry. Will you be? 我们不妨就从这首歌开始，开启我们今天的日落前的七分钟。刚才给我们留言了，刚才没看到，他说、比我优秀的人都那么努力上班了，那我为什么要上班啊？但是不单单是今天，是每天都会有灵魂拷问， 这个思维不应该反向来吗？就是比我优秀的人都还在上班，我不应该更努力上班吗？ 励志来讲的话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天黑之前说的话， 然后拷问一下自己，然后更励志的去工作啊。送别了假期，我们要开始全新的工作的历程了啊！大家呢也要加油。 对的 啊，但是呢，我们希望在每天你卸下疲惫、下班路上的这个日落前的这几分钟，有一段音乐是可以安静的去感受的。 对对对，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板块，现在可以说吗？ 可以了， 日落前的七分钟、 太好了。因为这个白天和黑夜的分界点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刻。你知道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蓦然回首啊，或者说我们难得驻足去看一下那个夕阳，看一下傍晚的那个分界点的那个感觉，如果有晚霞，你说前两天因为刚好下了一场雨，大家就是全在朋友圈里面晒晚霞， 对对对， 那个时候神奇之处在于说你会忘记时间， 对， 因为它跟早晨有一点像。然后呢，其实在很多的影视剧啊，包括很多动漫里面，黄昏都是一个特别容易发生时光重叠的一个时间， 对，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音乐在这个时候可以给你一个氛围感。因为白天和黑夜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状态，对吧？ 白天你可以是忙碌的，或者是喧闹的，或者是身不由己的，但是夜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是慵懒，可以狂欢，也可以想念这一个人，或者说随心所欲一点。 是，所以今天这个日落的特别策划，日落前的七分钟啊，今天我们查到北京日落的时间是17:46，就在两分钟之后，太阳就慢慢的要落山了。我们用音乐来迎接夜幕的降临，怎么样？ 好，我们就送上这首来自王心凌的《日落前七分钟》，现在可以伴随着晚霞逐渐升腾的感觉听这首歌。 对，待会儿还有一个拆盲盒的环节。 七分钟，你怎么谈分手？我想我已明白了，你根本不爱我，我会懂。在懂，我不懂这样一个温暖的拥抱中，你怎么眼泪流？如果早打算这么做，我也很快乐，我会学着笑着。 前再爱我几分钟，月色那么从容，再多一点逗留。如果你爱过我，就别傻傻的看着我，说别离以后还会是朋友。 刚好过了17:46，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日落时分啦，所以赶紧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啊。然后这个关键词呢，我们会有两个弹出的方式啊。一种呢，你收到的这张图是我们今天根据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制作的一张图，然后你可以瞬间转发到朋友圈表达一下现在的心情状态。 对，你收到另外一张图片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个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因为可能是会让大家觉得你们在干嘛， 对， 吓人一跳，是我们俩在办公室的一张搞怪合照， 所以就是很像白天和黑夜的两种感觉，你们自己体会一下，因为不知道你们回复以后收到的是哪一张图，但是一定要加手机号，这样的话待会儿会有机会我们打电话给你啊。 对，回复关键词日落这两个字到974最王牌，就能随机收到其中的一张图片了。 对，日落加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了。 还会是朋友， 我就看了一下啊，我随机点了几个朋友啊，有的朋友收到的就是那张特正经的图，有的朋友就直接收到的是另外一张， 对， 就真的可能会你打开那张图的时候想，哎，怎么回事？是我收到这一个。 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回复的日落这两个字收到的一串文字，就是和大家分享的今天北京日落的时间是17:46，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去迎接这夜幕降临时刻。 娱乐装牌。 文艺最前排， 我们俩为什么要生硬的加入一个现场的片花？ 因为 自己还是现场版，你还接一句，就是感觉像对一个暗号似的。 就感觉现在不是你经常会说出娱乐钻牌的时候，而且用那种比较深沉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被触发了某一个机关， 就是好像马上回复一下。 对，嗨、okay ，我在这儿。 嗨，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下班快乐！在日落时分，我们要非常有仪式感的迎接黑夜的到来。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歌曲的推荐适合在这个时间听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翻唱的作品爱就一个字，别忘了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拆个盲盒 日落，如果你想收到更多的话可以多回复几次试试， 记得一定要加手机号，这样待会儿会把电话打给你。 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 试试看，在太阳刚刚落山的这个时刻，当你穿梭在车流里，或者是一个人独自正在收听我们的电台，听这首歌的时候，看看窗外，看看夕阳西下的场景，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年都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烟花太放肆，守住 这位叫小牛牛翻滚吧的朋友，发两次就好了好吗？你两张图连文字都收到了，还在不停地回复日落、是想在解锁更多的图片吗？ 对，不是说拆盲盒吗？今天我们这盲盒只有三个选择，要么是文字，还或者是两张图片、一张呢是代表着我们白天的心情，可能其中配图的文字呢是关于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的歌词， 就是正经一点啊。 另外一张呢就是可能会表露一些某些朋友的心声吧。 对，就洒脱一点、自在一点的感觉。你们自己看着啊，看着来。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烟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是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再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能把并肩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总排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已经夕阳西下之后的夜晚来临了，然后大家刚才都回复了日落，哎，我的朋友就是加手机号一起回复了过来啊。 刚才你分享那首歌曲更像是周围的云已经泛起了绯红，然后像少女的那张脸一样，但是我分享的这首歌是进入到光怪陆离的夜，然后也可以是热闹的时髦夹杂一些复古风派对走起来。 所以在刚才我们的日落前的七分钟啊，这个音乐的环节之后，我们紧跟着一首入夜之歌啊，就在此时此刻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收到了很多朋友啊，就一一点名了你们的发来日落的留言，也看到了你们收到的图片。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 FM 九七四，每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 你像我心来的小摩托， 他永远不会堵车。 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娱乐最王牌，最配你。 哟，听说今儿早上带班的时候唱《无地自容》了？ 谁说的？明明是《Don't Break My Heart》 啊！哦，那是他记错了，没关系，反正都是黑豹的歌。 但听到这儿，我觉得我无地自容了。 不妨可以在日落时分来一个返场啊！ 《Don't Break My Heart》 还是 太阳等会儿升起来 了，不要再击碎我们的心了啊！对，太阳待会儿要西边升起来，吓我们了。继续娱乐做王牌，在假期之后的工作日的下班路上陪伴着你，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 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你觉得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讯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许下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如何写好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信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许下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如何写好空气中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 刚好啊，日落之后啊，我们听了首贩卖日落。 嗯 啊，就是这事儿就算是啊 过去了吗？ 啊，过去了，这都是贩卖日落了嘛。 好好好， 对不对？ 就是、 啊、成交了已经啊。 是太阳逐渐收敛了光芒之后，我们这个内心那个小孩子应该出来晃悠晃悠，疯疯狂狂。 为什么说的时候我想到哪吒了？有点闹腾啊。但是我们要马上迎接今天连线的听友了。在这个之前提醒大家，刚才这个游戏呢，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设计的小策划。 对， 日落前的7分钟一个音乐氛围的单元，同时中间有小开盲盒的环节，就是回复一个关键词，你有可能会收到完全不同的2张图当中的一张。 这是我们的秋天限定版。 是的。 嗯， 因为冬天的时候天黑得太早了， 5点那阵儿我们上节目它已经黑了。 对，就玩不了这个游戏了。啊，来 了，有请这位朋友出场。 哈喽。 嗨， 你好。 哎，你好。哎， 怎么称呼你啊？ 姓陈， 小陈，或者叫你佳佳是吧？也可以啊。 你别把名字说出来了 啊是吗？对 啊，行，那叫我佳佳吗？ 直接给人加了一个名儿。 对对对，他说我叫小陈，然后没想到你说叫你佳佳可以吗？他就大家可能自行脑补了一下，哦，他原来叫这个名儿。 哎，不，哎，都可以吧，反正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的听友了。啊。然后我看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我们的微信的好朋友了， 嗯， 一直到现在啊，感谢你的支持啊。然后刚才这个单元怎么样？你收到的是哪张图？ 我收到的是，就是一个背影。 哦。 然后我还挺好奇的，因为你是为数不多的，就发了 第一收到一张图以后就没有再发了，就没有想看到第二张图，所以我觉得在你没有受到惊吓的时候跟你聊天应该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 嗯， 啊，就怕你收到另外那张图。 啊， 所以稍后你可以不妨把这张图片，美丽的图片发在自己的朋友圈。 啊 啊，发完了。 好嘞 那前面的这一段谈话聊天的内容呢，充分证明前面这一段是尬聊，所以我们赶紧来答题，好吧？ 好嘞好嘞， 三道题准备好 啊，你要加 油 啊，准备了， 三二一 go。 我什么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 A 轻轻的， B 甜甜的。这首歌是周董的甜甜的。 我哒哒哒哒哒哒对你说的爱我，轻轻的还是甜甜的？来，请回答。 轻轻的。 轻轻的，是不是轻轻的呢？ 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我回忆你给过的温柔。 答对了，应该是轻轻的。 对，第二道题。 爱上了你以后，我开始 A 领悟， B 糊涂。这是梁静茹的思路，请选择。领悟还是糊涂？ 领悟。 领悟。 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 哇哦！你知道我都特别想接唱哦，多么痛的领悟！ 我也是，我也是，可能被这首歌洗脑了，所以那个不小心答对了。 Okay. 第三首、 啊，第三首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什么 ？A. 远方 ，B. 森林。 远方还是森林？ 这首歌。 远方。 远方，再答对就全对了啊！ 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Let's go， 推进推进。 哇， 大老师这首歌啊，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太像他的风格。 对对对，你没有听过吗？ 没听过， 人都听过。恭喜三题全对， 恭喜恭喜！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选择题要交给你了，就是这三首歌曲当中选择一首送给你想送给的人。 嗯。周董甜甜的，梁静茹的思路，大张伟只想和你静度时光， 一道选择就长舒一口气，哎，好难， 好难选、 啊、思路吧， 选思路，哇，没想到、 okay. 好，那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 啊？没想好。 但这首歌其实还特别适合在放假的时候或者假期刚过的时候来听。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想不到送给某一个人也没关系，你可以把它送给自己、嗯、啊。 好，送给我自己吧。 我说什么是什么是吧？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啊，觉得碰到一首喜欢的歌的时候，其实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情，不用想着一定要送出一个祝福。 对，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听吧、嗯，坐在车里，说不定这会儿还能跟唱呢。好嘞，啊、 那就把这首梁静茹的《思路》送给你哦。 嗯，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你的拥抱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谁对我踏上孤独的思路，追逐你的脚步，谁带我离开孤独的思路，感受你的温度，我将眼泪流成天上想念的湖，让你疲倦时能够扎营停住，将笛声呼喧舞，为你笑为你哭、哎、爱上你的全部，放弃我的全部，追逐你的脚步。 要把这首思路我们也送给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啊，包括那些给我们发微信的和很多正在沉默收听的朋友们，包括我刚才收到了一位叫做李李，李李你还在听吗？李李，李李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发来了微信说，今天坐在副驾驶听你们节目，因为跟同事们一起去了张家口啊，这个考安全员的考试了，全员通过， 恭喜 啊，恭喜恭喜啊， 恭喜， 不单是 恭 喜你，恭喜你身边的这几位啊， 嗯， 然后也跟同事们推荐了你们的节目，于是呢我就看到他发来了自己的一张自拍照， 嗯，牙齿天天晒太阳的这个笑容非常灿烂的图片， 以及后面同样在比着耶的一位同事和另外只露半张脸的一位同事， 人刚考试结束可能会比较疲惫， 是，就希望你们在工作的劳累之后能够带着这样的开心的状态回家啊。 对对对，当然我们分享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可能某一首某一个片段某一个唱句一下子钻到你的心里，都是希望你能借由一首歌曲寄托一下自己这一整天复杂的情绪吧。 人说好的多几张的图片呢， 有 一共就两张啊，你发几次也就是那两张啊， 嗯， 只不过我们想看你第一次发那个日落两个字的时候收到的是哪一张。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这首歌是来自大都会乐团，他们号称是国内首支 City Pop 的乐队。 嗯， 然后他想传递的不仅是说合成器当中弥漫那种烟雾缭绕的迷幻感，其实更想传递的是远眺这座城市夜晚的灯火阑珊， 对，都市霓虹的状态。 嗯， 那这样子的歌呢就特别适合下班路上的一些行色匆匆的人们， 嗯， 生活可能忙碌疲惫啊，但是这个时间当你放慢脚步来听一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酷的人， 酷 girl、 yeah、来听这首歌吧，京都，来自大都会乐团。 世界从来不让你来选择，人生没有方向键，复杂的情绪塞满了你的时间，也只好将就的翻篇，可是你又在眼里只是发着呆，好像在等待谁出现，要不要和我一起唱完这首歌，然后再偷偷走个圈。 All I said is true, All I said is true, All I said is true.去睡觉，让他失眠，往后的生活或许会更加美味，所以你千万别凋谢，要不要和我一起唱完这首歌，然后再偷偷走个圈。 不想上班的理由就是不想离开孩子，哎呀，这是一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嗯， 啊，这个操碎了心的老父亲老母亲那种心，原本以为生了孩子以后孩子离不开父母，结果发现是自己离不开孩子， 是的， 嗯 嗯，深有体会啊。 但是一边这么想的时候，我得劝劝你啊，就是还得 就是不能说因为孩子放弃了对于自我的追逐，或者说不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我自己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可能有的时候依赖的是他给你带来那种幸福感，就是看到一个复刻版的自己然后躺在那儿，然后软软糯糯的小身体，然后会有一种想多捏他两下的感觉 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父母子女一场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渐行渐远的状态，你要习惯并接受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其实你才可以在人生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半程路上面找到自己啊，而不是只是依托于孩子。为什么？因为人家一个留言咱们说这么多 大可不必， 放轻松放轻松。 那我们看一下蓝色蓝林他发来，哎，他说这个我还挺认可的。 怎么讲？ 不想上班旅游就很简单，不能睡到自然醒 啊。那你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睡到自然醒， 不好吧？ 可以啊， 你的同事们该怎么看你？ 就这个，我觉得你啊，睡得很香， 很洒脱， 啊、很酷啊，很爱工作，一晚上加班啊都不回家。来吧，我们继续听一首新歌。假期没有来及推荐这首袁娅维的《神预言》啊，比较迷幻的电子舞曲啊。 同时呢，10月23号，袁娅维即将会在阿那亚的海边举办一个“月亮失眠了 ”（Once Upon the Moon） 的概念音乐会。当天是农历18，天上会看到有一轮圆月映照着大海。 是。就那晚的阿那亚啊，我觉得应该还是挺炫酷的。 谁不是一次误会，哪来的自然绝对，千万个依赖从没殊途同归，你怎么光彩你就怎么来，你尽管坦白你从哪 结束了，失误 是那种，有种飞到月球上的感觉。 对，就你听完这首歌会有点恍惚，觉得自己那身在何处的那种感觉。 好嘞，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场阿那亚海边举办的《月亮失眠了》Once Upon the Moon 的概念音乐会。 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关于在假日之后你不想上班的一个理由。有人聊的是火锅啊，因为这两天北京前两天一直下雨嘛，所以说就每天吃火锅。觉得这个一上班之后呢，发现这个吃火锅变成一个问题了。上一天班啊，你这个也不是说不能吃啊，就毕竟呢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光让你可以坐在那儿跟3-5好友小聚。 对，我今天跟朋友在分享，他说放假的头两天，然后因为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嘛，然后举办的地点是在东北那边，所以刚一去头一天吃饭 连着两餐就胖了六斤。 可不是吗？这多少顿 什么呀？ 多少顿小烧烤这么一吃就差不多了吧？ 原来就是所有吃都是硬菜，特大盘那种，你知道吗？特实在，全是肉。 哎，连盘都吃了，说不定。哎，好吧，假日已经过去了，已经在背后身后了，我们只能往前看。 嗯， 再次告诉大家啊，今天离元旦到底还有多少天呢？还有84天5小时38分9秒钟， 劝退了。 和你轻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轻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刚才想听的这首歌， 是我想听吗？ 你说你没有听过 哦，对对对， 我们就听一下。 好嘞，大老师这首《只想》哦，只啊对，《只想和你静度时光》。 要不然你还是循序渐进的再进入到工作状态，好吧？ 不是，我以为他是只能和你静度时光，是选择面有点窄。 哎，静度时光啊，很多时候就是只在假日才能够有的。 对， 就是你得有安静的一段时间和空间。但是呢，大多数的人虽然到了假期，可是会发现，哎呦，这个假期过得比平时还要忙的。 哎，这歌货不对版啊， 就是！ 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一点也不静啊。 所以啊，我就是想描述这种状态，你看，特忙到的一首歌，感觉，就是也没闲着这假期啊。 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只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阿甘正传里面说 ，mother 说啊 ，mother 说 ，like 巧克力， 好好说话 啊，就是妈妈说，人生像就是一盒巧克力，你也不知道你吃到的是什么口味， 对， 可能后面就促进了盲盒业的发展啊。 对， 我们现在在这个其实节目里面设计的这个日落的小盲盒，日落是前的7分钟，我们听一些歌，然后这个关键词的回复是有2张图，然后有一句话。然后我们就特别的开心的有趣的看到了一位朋友， 对， 他的名字叫做 小捞叶儿、 啊、 哦，捞叶儿，他回复了2次日落，然后收、哦、 加拼音的3次 收到的都是我们的那一句话。 今天北京日落的时间是17:46，用音乐迎接着夜幕的降临吧。没有任何图片回复，他很执着的发了3次。对也好，可能我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安静一点相对会比较好，适合你这个晚上。

情感，美食榜单，精品片单，追不完。有无聊的发酒落麻烦冒啥麻烦，保持忙碌，保持忙碌多荒诞。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回方向感。谁夺得过这一路段？ 陈静飞《人间指南》， 让我找回方向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总觉得他最后一句后面跟一个导航的广告让我找回方向感， 然后迷路了， 某某导航。 这歌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个专辑封面就特别像八十年代那种特别流行的歌手， 是，就是有一些 陈淑桦 复古风， 嗯， 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很想再听一次那个《梦醒时分》啊， 嗯， 对，好吧，有机会啊。刚才听的这首陈静飞的歌，我觉得也是适合在傍晚之后的这个黑夜分享的啊。 是， 那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在这个压力之下会轻松的话题，你不想上班的一个理由，然后其实还有挺多的内容，我们稍后再来分享。 好， 嗯， 那接下来我们该打破次元壁了。 哦， 这个时候不知道这首歌曲能不能打破我们真正的次元壁呢？天色较晚的时候，听一首比较曲调悠扬的国风歌曲吧。国风歌手嗨塔演唱的新歌《不说书》， 这个就是借了一个概念，说书人，然后就描绘这个说书人，其实在台上说书啊， 嗯， 说到动情之处，哎，这个故事很感人啊，眼泪哗哗的，自己也流。也不知道说的是自己还是故事里面的人了。 但是如果这样的唯美的意境带入单田芳的声音，应该怎么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不是那味儿吧？ 啊，我这学的不像啊。 来听歌吧，看一看是不是对你的胃口呢？ 啊，不说书。 红尘与一晚，出来赋予故事众人。多少茶客相问，为何情动至真？只推卸说书这本分。倘若说这心目能唤醒，我会舍主角无关失去年轮。心短吻，或肩头的血痕，可这段该名为我们。读遍诗书却读不懂，后来你的眼神，像我祈愿流黄天与你在四月春山，渡过人海却渡不过你预设下的灵魂，风中消散之雪归来，是相约圆满在明年。 数却数不准，后来你的眼神像我祈愿流火天与你在四月春山渡过人海，却渡不过你预设下的谜团，风中消散之间余温，看着习惯却看不准你是否我两人，怪誓言太过认真，或当时风月加深，要怎么去和这样云合上你心魂，不必说书只说着我们，如果说我在每一个故事将你重温，用无数镜花水月来拼凑荒凉一生，可梦醒后想何处寻，有关我们的下文在心头烙印下病根，参禅不离却参不走，我坚信你。 说这首歌我突然想到，其实每个人的假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大家可能选择去近郊去旅行，然后去一个民宿什么的好的休息一下，有些朋友可能宅在家里面啊，吃吃喝喝的，就是几天也就这么一晃而过了。 嗯， 然后其实北京啊这座城市有太多的精彩可以去探寻了。之前我有的朋友他们就特喜欢没事儿的跑一个就是茶馆什么的，就是听书去。 嗯， 哎呦，那老先生说的特别好， 说书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这个听书，你比如说你今天去听了，哎，你如果好久没来，下回能不能续得上？ 啊， 他说听书这个事儿还真不是说你非得续得上，有些段子可能他讲了好久，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去讲一本书，然后你这次听没听着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再听到这一段。 嗯， 他其实完整的每一段他讲的那一段呢，其实你听到它里面那个味道，其实就可以了。 就听的是一个当时的剧情和氛围， 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你想，你就坐那儿没什么事儿的一下午，啊，吃着瓜子儿喝着茶，然后我就听这老先生讲，这上下五千年这事儿。哎，就是别有一番的风味。 嗯，这可能是你听这首歌曲的感受。嗯，然后我听这首歌曲呢，我确实会想到这个身边有喜欢国风的一些小姐姐们，然后比如说在北京啊或者在西安，然后有那种红砖绿瓦的墙底下，然后跟着一块拍照。 哦， 那种是不是还挺就符合他们的气质和氛围呢？ 我想想啊，听书和去红墙绿瓦去看这些小姐姐，我选哪一项？ 你选哪一项？这需要选择吗？好难啊！ 能不能把他们请到现场去一边听书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座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今天说的是不想上班的一个理由，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假日之后的第一天这个工作日，也推荐一些好歌给大家。 嗯。比如说这首，我觉得他们特别适合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情绪，那就是快乐。有请 Sandy Motel Midnight Movies。 Oh, 还有人留言说不想上班的理由居然是想看日出。 嗯， 那也可以啊，你早一点出门不就好了吗？ 哦， 哎、 踏着日出一起， 是不是 就是迎着朝阳去上班是吧？ 还是要在办公室加班。看到北京早上4-5点太阳、 啊。嗯，这个欢乐咖啡时光他说想去度假，随便哪个海岛都行。 啊啊哦， 这是还是没有从那假期的氛围当中走出来的朋友。 随便哪个海岛都行。 嗯， 秦皇岛也行吗？ 秦皇岛也行， 近点也行啊， 也行也行。人说随便哪个海岛都行。 是啊，哎，我其实听这个歌的感觉就特别像，一个不想上班的理由。 对，而且听石磊他们的歌呢，会有一种你得听歌之前吃个护肝片，容易上头。 这个歌名字叫上头歌。 嗯， 听了以后还确实有点上头的感觉。不是喝了两杯酒唱不出来这样子的歌、 嗯、 然后你听前面那一段他们就是好朋友在一起唱歌的场景，应该也是喝差不多的那个样子，还听上头歌。 生活已在无人角落看万家灯火，然后放把火燃烧着寂寞，人生一匆匆，来去都自由，上扬不如酒，人群共上头， 觉得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太冷静了 啊， 就是现在听这首歌我觉得不对，感觉不对，时候不对。 那你先吃个护肝片儿， 然后我喝酒前得先吃个护肝片儿。 对，毕竟上年纪了嘛。 我能，我就是枸杞行不行？我 枸杞配啤酒吗？ 哎，是是是， 行嘞， 啊、加一点啊， 都可以。 那、哎、这个艾科老师不一样啊，都不用这什么护肝片儿， 羊腿。 哎，是。对，羊腿这就是二锅头。 可以可以，洒脱一些。 人生不白走嘛，对不对？嗯，上头歌，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如果跟亲友啊小聚之后拿出来听一听，那个感觉会不一样。 是啊、这歌听完之后，稍后我们可以让大家缓和一下此刻坐在车厢里面的氛围和情绪。 我一说一段，就大家能冷静下来。 你说吧。 各位好朋友们啊，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盛大开幕了。10月9号到24号，音乐节将会联合国内顶尖的音乐家，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带来24场精彩绝伦的音乐会。 9号的晚上19:30，将会在保利剧院迎来此次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叫《在灿烂的阳光下》交响合唱音乐会，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是的啊，这次其实北京国际音乐节自2019年啊，联合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推出这个5届音乐会呢，也是要把音乐带进写字楼，赋予工作的空间艺术气息。 然后今年的10月14号到17号呢，每天13点到14点仍将会带来4场午间音乐会，灿烂金属铜管五重奏的音乐会，马勒与舒伯特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还有南美风情的古典吉他音乐会和欧洲风情室内音乐会。 啊，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吧。因为此外呢，10号就是下午的5点钟啊，17点会在ET港的购物中心举办《飞跃时光，一韵国潮》张家界式原生态音乐展演音乐会。 然后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在线收听这首歌，可以让大家缓解一下刚才上头的情绪。好嘞，那继续上头呗，是吧？ 而且你说的是这首呗，就这个。 对呀、这首歌多浪漫啊。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就曾经的回忆吧。 以为你要说出来，你要说曾经的回忆，你就说出来具体是什么回忆好吗？ 因为我想说，这个女生是我无意当中捕获到的一个很随性然后又很俏皮的声音。 听一听听一听。See that you're all brand new since the breakup and I how could it be so更不想上班了， 慵懒了。 对，他那个氛围是，就是觉得 海边的。 你听完了以后会觉得，等待你的是第二天早上的一个海边的日出的早餐，一个早午餐啊，一个 brunch， 而不是说一个匆匆忙忙的煎饼加蛋。 嗯，所以这种歌会给你带来一种，节后稍微有一个这个焦虑缓冲的感觉吧。 还是继续让我流浪在太空里吧。 就在。 这个收尾比较适合我们节目，就该来的一定会来嘛，所以我们不能抗拒工作，工作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因为你有理想啊，你有需要去承担的责任。 他们也刚刚结束了这个虾米室内的音乐节， 对， 然后现场很多朋友都跟着一起嗨唱起来，就是在这种老摇滚的情怀当中。 我们调试一下工作的节奏，逐渐进入到正常的一个有序的工作生活里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稍后是中国歌曲榜榜。金色号角吹散破碎的风雨，在这无人的夜，我要带你远去，看天地绚丽，看星辰奥秘，前行，让心指引着这场全新的冒险将遍布起，拥有无尽的爱，我无所畏惧，这万千世界